亿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周五读好书，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书呢，可能大家听到这个名字啊，就会有想看下去的冲动，叫什么呢？叫情感勒索。顾名思义啊，就是打着情感的名义啊来勒索我们。当然勒索的不仅仅是钱，有可能是我们的时间，有可能是我们的爱，有可能是我们的陪伴，有可能是我们对他的关心等等等等啊。那其实也有一些通俗的说法在我们的身边是经常听到，那就是我都是为了你好等等。那说到这方面呢，我相信不管是在家庭、在婚姻、在友情，或者是在职场当中，很多朋友都会遇到。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和大家来分享一下这本书，或许能够为朋友们摆脱所谓的情感勒索，或者是认清自己是否在勒索别人有所帮助。那今天参与我们分享的嘉宾呢，是这本书的读者，也是一位爱书人，有请来自百瑞数据的毛延超。延超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延超，你的工作是做什么呀？ 我的工作是在做总裁助理，然后兼职办公室主任这一块。 也就是说你的工作更多的是行政方面的工作。 对，是的。 那怎么喜欢看书呢？ 看书这个，尤其行政上的工作，很多都是需要给别人来提供支持的。 嗯。 然后工作可能涉及的门类也比较广泛。 嗯。 其中往往会遇到很多当时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再后来发现我们所遇到的每一个问题，我们的前人或多或少都是遇到过的。 嗯。 然后他们早就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经验，还总结出来写成了书。然后我们要做的就是去学习。 嗯，讲得太好了哈。那现在我们开门见山啊，来聊一聊这本书《情感勒索》。你看完这本书有什么样的直观的感受？ 这本书我读完以后，心里边是很震撼的。就是像刚才您介绍的这种，我们平时感觉像您说的，以你爱我，你就必须为我怎么怎么样去做一些事情，然后去牺牲一些，才能显示出来你爱我呀。然后还有就是在职场里边，尤其是有一个笑话嘛，说那些小年轻的你不要去骂他，因为他会立马辞职。但是这个中年人，尤其是有房子、有房贷的、有孩子的这些人，你可以 任骂， 对，你可以随便骂，他不敢走。 对。 然后因为他的压力太大了。当时我一下，然后再看到这本书以后就特别冲击。他们总会以你怕失去什么东西，然后让你证明，不断的让你证明你自己，慢慢的、不断的，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会失去自我。 我为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作者，他的名字叫做苏珊·福沃德，他是美国的一个著名心理治疗师，同时呢也是畅销书作家。此外呢，还作为嘉宾经常参加这个脱口秀啊。应该来说呢，他是有很多这种实践的经验，同时也有很多的传播的经验。他做心理咨询这个领域呢，已经做了，在书里我看到他好像已经做了40多年了。而这本书呢，也是有非常长时间的这种畅销的经历啊，据说是20多年都畅销啊，所以这也是一本比较经典的书。作者提出了这样一种概念叫情感勒索，实际上原文也是这个意思啊，就是中文直接翻译过来的。 是的， 你怎么来理解情感勒索？ 情感勒索，这个情感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就喜怒哀乐呀，然后通过我们的这些情绪肯定会影响到我们身边的人，特别是我们身边亲近的人，不管你是开心、怨恨、自怜自爱都会影响到。我们经常走在大街上，尤其是一些玩具超市里边，经常会到看到小孩在那撒泼，在地上打滚，要求父母给买一些玩具。如果父母受不了这种吵闹，就可能会妥协，然后就给买了，这个其实就是一种勒索。然后为什么要用勒索这个词呢？我一开始看到这个词的时候也感觉他用的词特别强烈， 就感觉是暴力， 对，就感觉是暴力，对，就像我们平时老说绑架了好像，然后如果你要是不给我金钱或怎么样，我就撕票，就来夺取你身边最心爱的人啊，最心爱的物啊，这种东西。然后还有就像刚才说的，在职场上我有提拔你的能力跟权利，你要想要升迁就必须得听我的。然后还有就是身边的关系对待里头，你需要安全感啊，你需要我的爱呀，你需要一个所谓的一个家庭的一个温暖啊，这些东西如果你要是不能满足我的需求，我就毁掉你这个一切，就是这种，我觉得就是全部都是一种勒索的一种心理状态。 其实在书里啊，作者举了很多的例子，有夫妻之间的，也有同事之间的啊，也有这个就是两代人之间的例子哈，能够感觉到就是这种勒索它不是一次两次，它是长时间存在的。换句话说，它给大家带来的这种心理伤害，它也不亚于刚才你所谈到的这种所谓的犯罪哈、或者是现实生活当中所发生的这种有威胁的这种胁迫所带来的冲击啊杀伤力。那么下面我们来说说书里所说的它的一些表现方式，以及它具有某种迷惑性啊，我们跟大家来解释一下。有哪些表现方式？好像错综复杂啊，很多。 他这个里边对，像您说的，确实是他的表现形式有多种多样的。归根结底总结起来，他就是常用的有三种手段。一种就是不断的来贬低你的能力，说你怎么怎么样不行，进而然后来引发你的罪恶感。当你自己然后让你不断的陷入内疚啊。然后还有一种就是来不断的剥夺你的安全感，表现形式差不多就是这三种。 一种呢就是打击你， 对， 让你觉得自己一无是处 啊。是的。 第二呢就是让你没有安全感，让你不得不依附于人呐、或者是某种事物哈、或者某种关系哈、 对。 还有一种刚才您说的是 就是不断的引发你的罪恶感，让你自己不断的内疚， 就是、特别内疚，我这么做我对不起他。 对，是的，是的。 其实这每一个表现方式作者都举了一些例子哈、当然我们也可以结合到现实生活当中。你比如说第一个啊，就是打击你，你能想到什么？ 经常一说这个说你能力不行啊，以前我在职场里边就遇到过一个领导，就是不断的打击你，说你这不行，说你那不行，他说的多了你可能就真的怀疑自己不行了 啊，不是麻木了。 对，因为他天天在耳边给你讲，然后潜移默化你可能就认为自己真的不行，包括一系列的后果，包括你不自信啊什么什么的，然后你可能就会哇，领导是很英明的，你就不断的依附于他，到最后就是对他的事情，他所说的一些观点，所有的事情都言听计从。如果这个领导他真的是出于本心不断的来培养你，这还好办，就怕有一些他把你打击完了就完了，他不管你了，这种是最可怕的。 那一会儿我们还会分析啊， 这种所谓的勒索者啊， 哎， 就是强势的这一方，他们是怎么想的？其实有些很深层次的原因哈、啊，这是一种、嗯。那么还有一种就是让你没有安全感， 对， 就是有一天你会失去他。 嗯， 我在书里面也看到这样的例子啊，就是说你如果你不让他满意的话哈、啊，他可能就会离开你，是吧？ 对， 你 有 你爱我吗？你这样做是爱我吗？ 是的， 我觉得你不爱我了，我们不要这样了，好不好？我们再见吧，我们分手吧。就这种情况，好像现实生活当中也比比皆是。 很多。嗯，我和我爱人就是闪婚的，闪的有多快呢？就是认识一周就决定领证，然后就是这种速度。然后期间就是磨合嘛，两个人就有很多观点不同，然后就会说，你如果你真的爱我，你就应该怎么怎么样，就是你要做一些事情来证明你爱我。然后如果要是对方也正好爱想去做这件事情还好办，尤其是对方二三十年的这个生活习惯就不喜欢做这个事情，然后我当时就是不断的给我爱人施压，然后强迫他去做，最后闹得两个人都非常不愉快。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曾经用过就是像书中说的这种勒索者，就是如果你不怎么怎么样我就不爱你了。 哦，闪婚一个星期之后就结了。 对，是的 啊，当然到现在还都挺好的哈。 啊，现在已经磨合出来了，就两个人非常独立，你是你，我是我，两个人在一起有共同的爱好，然后还能保持相对的独立个体。 那当时是因为什么事儿你勒索他来着？ 这个就是因为我平时自己业余爱好喜欢跑马拉松， 嗯， 然后2016年。在北京跑了一个100公里的山地越野赛、 啊、 说实话跑完是非常累的，然后在特别累快跑完的那一会儿，脑子里就一直在想哇，他一定要来接我，他必须得来接我，我干了一件这么牛的事情， 王者归来是吧？ 对， 必须要有鲜花和掌声。 是的，您说的对，然后就一直盼着他来，然后就给他打电话啊，说你必须来， 就跑的过程当中还打电话呢。 对，然后结果没来以后我就气愤的不行。 那他干嘛去了呢？ 去陪就是我岳母还有我姐姐姐夫小外甥这一家人去出去到公园啊散散步啊，这种陪家人去了。 陪家人，这也是正事儿是吧？ 是的。 然后呢？ 然后就是爆发了很激烈的冲突啊，就是我去跑这个100公里累成这个样子， 嗯， 然后你作为我的爱人居然都不来接我、嗯、害得我自己在那儿打车，然后很辛辛苦苦的好不容易回到家了， 还打不到是吧？ 对， 主要是打不到车闹的，这事跟他没关系，我觉得。 所以现在就是这些通过读这本书全部都想通了。 如果说职业生涯就像一场旅途，那么它将会是你最佳的旅伴。在你勇往直前的时候，它让你头脑清醒；在你陷入黑暗的时候，它会指引你寻找光亮。 阅读，做你最好的职场旅伴。 其实我看这本书呢，我能感觉到就是每个人他都是受害者，每个人也都是施害者。 对，是 啊，只不过呢就是形式程度不一样罢了。 嗯，是的。 为什么说这本书能卖很长时间而且卖得比较好，就可能就是因为他可能有每个人每个读者的影子在里面啊。 啊，是的。 嗯，这是第二种啊，第二种。第三种呢就是刚才你所说的让对方会产生内疚感啊。 对，是的。 这种情况呢其实通过你刚才那个例子我们也能够感受到啊，有些人呢他就迫于这种方式啊，迫于这种压力他也就犯了啊、也就就犯了。但是呢有的时候他是具有迷惑性的，就是大家不太容易把他和作者谈到的这种高度啊什么情感勒索啊联系在一起，更多的是认为可能就是这是一件事儿啊，我们吵一吵罢了，或者是说哎呀我们俩性格可能在这方面不太合啊，需要磨合等等，还没有上升到一种对于自我呀对于对方关系的这样一种更高的一种高度的来审视，并没有。 是的。 那下面我们来说一说，分析一下吧，就是书里谈到的一种观点，就是为什么他们会勒索成功，有哪些让你印象很深刻的案例。 书里边这个作者就是基于他几十年做心理咨询的经验，然后他把里边非常有代表性的案例都给写到这个书里边了。这本书里边如果大家打开来看，里边就是可读性非常强，一个又一个的故事。然后像刚才您说的这种容易混淆的，最大的区别就是对方就是向你施压的时候，他有没有强迫你去做一些你不愿意做的事情，然后通过这种给你施压，就是让你不断的失去自我。唯一就是能够区别的就是，打个比方，咱们两个共同经历了一件事情，然后我在其中某个地方没有做好，出丑了，然后这个事情给我带来了非常非常大的心理压力。但是咱们社会上不是有一句话讲，在一起共过事就关系会非常铁嘛，就是这个关系，然后在一起你可能就会偶尔会提起这个事情，但是一提起我心里边就像针扎一样，然后我可能会跟你说以后不要再提这个事儿了。我特别在意，然后您出于尊重我说好，以后这个事情在咱俩跟前我就不提了。这种情况就不叫情感勒索，因为我并没有向你施压要求你去做一些什么你特别难以做到的。但一旦是不在这种情况以内的，比如说让你去做一些你特别难以做到的，然后为了证明你在乎我去做一些什么，这种事情就完完全全的都属于情感勒索。只不过是他们所用的程度不一样。这本书里边我印象最深的也是以前在职场里边遇到的。就是像我，他这里边讲的情感勒索可能有一些是我们和身边的亲人啊、爱人啊， 对， 或者是单纯的和同事啊，或者单纯的和一些朋友啊。他这里边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例子就是我以前职场上遇到的这个，又是同事，然后最后又相爱了，在一起 啊、 然后尤其是还有一些上下级关系的这一种，到最后 办公室恋情吧， 对，办公室恋情到最后。两个人因为某些原因没有成，然后这个时候就是特别复杂的。 书里面呢也有很多的例子哈，我跟大家介绍几个吧。比如说他说有的人呢他的那种演技很高超，所以说他能够勒索成功哈。还有一些人呢他会用引诱的方式哈，胡萝卜加大棒的方式哈，让你就范，但是最终呢他也没有承诺到位哈。我介绍几个这方面的案例供大家参考。你比如说谈到演技啊，作者说悲伤者通常会让别人觉察到他们的苦处，如果你看不出来就是你不关心他，如果你真的关心他们呢就不用他们再开口了，你就会知道他们正在想什么啊。他们拿手的台词就是看看你对我做了什么好事。他举了一个例子，有一位43岁的公务员叫帕蒂，这是一位女士，她说无论怎么反对丈夫乔的意见，丈夫总是有办法让她让步。她说丈夫几乎从来不告诉我他要什么，如果我不顺从他，他就会沮丧地出去散步，而且他拥有一双世界上最哀伤的眼睛。过去我们常常因为他母亲到来的时机不当而发生不算争执的小口角，但只要一看到他那双哀伤的眼睛，我就会充满负罪感，也就不再坚持什么了。他还举了一个例子，就是有时候呢他会深深地叹一口气，唉，然后呢老婆就会很关心他说你怎么了，他就会很痛苦地看着他，啊，没什么，这特别像偶像剧啊。然后呢这位妻子就会拼命地想，难道是我做错了什么吗？这时候呢他就会坐在他的身边说，啊，亲爱的，如果我做错什么惹你生气了我很抱歉，但是你至少得告诉我让我知道原因吧。好，大概过了一个小时之后呢他就说，啊，我们可能连一台电脑都买不起。然后他妻子就会崩溃，怎么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原来是买条电脑就让他难过不已，头痛欲裂等等啊。所以呢他妻子就会说那买去吧，然后呢这个丈夫就像一个孩子一样啊，脸马上就原来是拉长的脸和马脸，然后现在就神采飞扬了，就很高兴了。 那所以说他们会用一种表面上看来很脆弱的方式啊，来扮演一种施暴者的角色啊。作者呢把它归纳于高超的演技这一类啊。我看完这个我印象是很深刻的啊。这是男士啊，男士还能这么演，那我想女士演技应该也不差于男士的。 肯定的，他这个里边就是这例子是特别多的。 嗯， 这本书每隔两三页就会有这种例子。 对， 然后我对这种事情的感觉，像尤其是这种故意演，他作者所给定义的叫演技派。 嗯， 如果这种事情我们做多了，潜移默化的会产生，就是哪怕是勒索者、施暴者， 嗯， 也会产生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就是他会装作自己刻意的不幸福。如果他时间久了，他可能就真的不幸福了。 嗯，这种情况就是他自我暗示久了，他自己也会认为这就是真的了。 对，所以这个情感勒索的关系不是某一个人制造出来的，它是双方合力形成的，这里边它是一个共生的关系。 对，你被他勒索了，他成功了一回，他肯定尝到甜头了，对不对？ 是的。 我再跟他介绍第二个啊，这个也是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用诱惑的方式让你上套，而这种方式呢可能是最不容易发现的。他们首先呢会允诺一些要求，你的要求，比如说爱呀，或事业上的提升啊，或者是钱啊，反正你要什么呢我都给你，就像挂在你这个脖子上的胡萝卜一样啊，但是你吃不到，你看得到啊。有一个例子就是朱莉她和她男朋友之间的故事。他们俩呢认识的时候呢，朱莉呢是一位很有抱负的剧作家，她的男朋友呢家财万贯，离过两次婚，是一位生意人，而且做得非常不错。那么刚认识的时候呢，朱莉是白天接一些稿件，晚上呢创作剧本。一开始啊，她的男朋友非常鼓励她，说你写的剧本真棒啊。然后呢说我认识几名制片人呢，他们最近也在找一些好的作品啊，我觉得我可以在聚会当中向他们推荐你。当然朱莉听到男朋友这么说的话呢，就是也很开心啊。结果这一切呢都是一个诱饵，她的男朋友说别邀请你那些放荡不羁的朋友来，他们只会妨碍你。那么当她犹豫不决的时候呢，这个男朋友就不再安排她和所谓的那些有影响力的朋友见面了，但还是给她很多的保证等等，包括送她礼物啊，还请一位保姆照料她七岁的儿子，因为朱莉可能也有过一段婚姻啊。只要朱莉能够安排，能够替她安排她自己家里的这些大大小小的社交的事宜啊，她还是答应她说我为你开创事业上的春天，不过呢你晚上写剧本这个事儿啊，我觉得可以谈一谈，因为晚上跟我们在一起是不是更好一点啊等等。总之就是说你看啊，我会给你事业上创造机会的，但是你看现在呢我们是不是要陪陪家人呐、啊？是不是陪陪我们自己啊？ 对 吧？然后你不要跟你原来的朋友再来往了，那些可能只会影响到你啊。永远是这样的许诺，永远没有兑现。最终，朱莉醒悟了，她彻底和这个男朋友分手了，因为她不能继续忍受这样一段充满无止境的考验和要求的关系。这就是用引诱的方式来勒索你。 嗯，是的，这种引诱的方式，被勒索者、受害者其实始终贯穿着这个全书，就是各种不良的后果。但是每读到一种，就是其中一种方式的施暴者， 嗯， 就像刚才第一个故事说的一样，他会刻意的让自己不幸福，然后到这种情况下，施暴者也会出现两种非常差的状况，自己可能到最后都掌控不了。一种就是不断的引诱对方，然后可能一开始兑现了，然后对方会赞美你一些啊什么的，这个时候可能就是我们在新闻上会听到一些谁谁谁为了追求谁谁谁，然后不惜去偷去抢去犯罪，就是前面在引诱这个， 就是他承诺的是他达不到的做不到的， 对，然后他就是通过一些非法手段去满足。还有像一种就直接很直观了，像例子，像这个书里边作者举例一样，自己做不到了，然后就是老是不能够兑现承诺，最后然后导致可能这个他和

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阴有分散性阵雨转多云，西南部地区局地雨强比较大，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总的来看，今天下午到傍晚天气以多云为主，能见度有所改善，比较适宜交通出行。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如果说职业生涯就像一场旅途，那么它将会是你最佳的旅伴。在你勇往直前的时候，它让你头脑清醒；在你陷入黑暗的时候，它会指引你寻找光亮。 阅读，做你最好的职场旅伴。 朋友，这里是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周五读好书，今天为大家推荐的书呢叫做情感勒索。不仅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在我们的朋友圈里，这种勒索或多或少都存在。今天我们的分享嘉宾也是这本书的读者毛延超。延超您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看作者把这个勒索者的内心世界分了很多很多类接下来我们和延超一起来说一说。 像咱们上半段就是已经谈到了，这个不是某一个人的原因，是双方合力形成的。发生情感勒索的另一个深层次的原因，就是对这种连接，就是两个人之间或者是两个事物之间连接断裂产生的一种恐惧。双方常常有一个遏制的关系，被否定、被拒绝、被排斥，总比就是完全的断绝了要好得多。尤其是对这个勒索者来说，其实他内心也是非常极度渴望爱的，但就是自己不懂的方法，自己也可能是不知道自己都是施暴者。往往就会采取一些变态的手段来逼对方就范，满足自身的情感需求。对于受害者，也不是一开始就一下子成了这种受害者，他也是一直咱们像书中所说的，他是潜移默化的。可能对方一开始提出一个小要求，说你如果这样我不爱你了，你如果这样结果会很糟糕这种，然后听进去了，妥协了，下一次对方施暴者提出一个更非分的要求，进行到一定程度以后，特别是恋爱关系的时候我之前投入了那么多感情，如果现在我们断了非常可惜怎么怎么样为了之前的这些投入的东西，就是深深的恐惧吧， 分手啊，之前的投入完全都打水漂了，就是这种关系。所以这是两方的内心，我觉得是这样。 嗯，其实从成因的角度来说呢，我印象当中有一个例子啊，就是谈到有一个姐姐，她说她弟弟小时候的一个经历，她说她弟弟出生的时候呢，如果不让她这个喝奶，他就哇哇大叫啊！ 对， 稍微奶嘴儿稍微有点不对啊，他就特别的烦躁啊。 是， 所以呢，到长大之后也是这样，稍微有点不如意，他就会非常的烦躁。 是的， 然后呢，就成为所谓的勒索者了。这是从某种程度来讲天生的。还有呢，就是可能他们在这个成长的环境当中缺少安全感。 嗯，是的， 比如说有家人的这种离世啊。啊，或者是他成长的过程是有上顿没下顿呐、啊， 嗯， 啊，这种生活特别的窘迫呀， 是的。 所以当他成年之后呢，他就会时不常的回忆起当年的那种惨况， 对， 啊，用这种情况来要挟对方，或者是来给自己的这种自我暗示啊， 是的， 等等，我就是这样的人，我不能没有你，特别没有安全感，我需要有人来照顾啊，等等。 对，像刚才您说的这种成长经历所带来的，像咱们一些影视剧里边。展现的就是说这个贪官贪了很多钱、 嗯、 然后一分钱都舍不得花、 嗯、 全部都存起来，这种贪官的这种行为肯定是不对的啊，但就是像您刚才说的这种，他从小成长到大穷怕了， 嗯， 所以然后有钱他就会认真的去抠每一分钱，一定要让自己有安全感，然后再另外造成这种生活中不断的去给人施暴，可能就是他觉得他一切出发点都是为了你好，这种情况更多的见到是在我们父母对子女的身上， 嗯， 说我都是为了你好啊，你是不知道啊，就是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都多呀，这种不断的去强调、嗯、去强调， 嗯， 这也是属于情感勒索的一种。 那分析分析为什么我们会被勒索啊，其实书里也谈到了，就是有一些人他自己他的这种内心就比较的软弱， 嗯， 啊，或者是说呢他的那种情感的特质哈、啊，他也容易被对方啊所操控啊，所以我们接下来呢要说的是，首先我们要意识到是一种勒索的关系，或者是要意识到我们关系的不平衡的问题，然后才能够有所觉醒哈、啊。如果长期处在这种情感勒索的环境下，书里谈到了就是有哪些不良的影响。 这个不良影响还是蛮严重的。 嗯。 情感勒索就是像这种藤蔓一样，从一开始一个小苗逐渐长大了以后，然后它这个卷曲的这些绿须啊什么的，就是把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慢慢的就会全部都覆盖住。在生活和工作中，我们如果对这个施暴者让步的话，回家以后，比如在职场里边对领导的勒索让步了，到家就极有可能对你的孩子、对你的爱人撒气。 嗯， 或者是我们同父母的关系不好，这种和父母相处的模式，潜移默化的也会带到工作之中来，工作上你可能就会出现问题。其实我们是很难把这个工作呀、家人啊这种各个标签给它分得很清楚，然后让他们之间互相不出现关联，这是非常难做到的。往往然后就会复制其中很多不好的工作关系给。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勒索者和受害者有可能是同一个人。 对， 你在这里是受害者，在下一个场景你就是勒索者。 对，是的。 嗯，那其实在一些统计当中我们也看到，就是小时候受到过家庭暴力的这个孩子们，他长大之后他也会同样对于他的孩子施于家庭暴力。 哎，是的。然后慢慢的就是这种行为多了，可能自己信心都会丧失掉。 嗯， 然后就慢慢的我们自我的价值感就会腐蚀殆尽，这时候我们可能就是永远都不能再成为一个我们自己独立的个体了。 嗯， 这是非常严重的后果。 是的，作者也谈到就是说对于自尊有影响，对于幸福感会有损害啊。慢慢的我们的人就丧失你所谓的独立性了。 是的， 那么你为谁活，你为谁工作，这个问题慢慢就模糊了。 对，然后就生活会特别痛苦，一切都以外在的这些事物为中心。比如说你在公司里边评先进 好，没评上，回来家，回到家可能就会大为光火，为什么评他们不评我，领导眼睛瞎了吗，就这种很多怨气都会到时候都会出来，以身边的一切事物为中心，但是从来不以自我为中心。 特别是现在啊，大家的这种社交圈特别的多，有的时候呢你还不得不在某种场合扮演出一个比较良好的形象，其实你背后呢又有着非常复杂的这种家庭或者是人际关系，那么人就更加的撕扯啊。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看那个朱雨辰和他妈妈之间的 啊，新闻上炒得很火， 对吧？就是他妈妈就是对儿子是要求很多嘛，也有很多的干涉，包括他的这种私生活呀、情感生活呀， 是的， 他妈妈都在中间呢起到了主导的作用。我当时看到有一位明星，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说出了他自己的观点，很有意思。他说朱雨辰的妈妈不是在为他找爱人、找新娘，可能更多的是找一个新的娘。哈哈， 对， 也是一语中的啊。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当然我们如果有所觉醒有所意识的话，也是要注定要反抗，或者说要摆脱这种不平等的关系。作者呢也提出了一些可行的解决方案，毕竟呢他做这种心理咨询已经有非常长的这种经历了 啊， 他也解决了很多朋友这方面的苦恼， 是 有些是一起来啊，夫妻之间啊等等来咨询的。那我们听听作者的建议，他提出了很多策略啊，比如说非防御性沟通，化敌为友，条件交换，用幽默的方式来瓦解等等。但前提是你不能直接和他正面的对抗， 对 啊，他谈到的就是停下来冷静观察一下 啊 想一想。 我们遇到这种情感勒索的情况下首先自己能够内心沉稳下来，自己先想一想，我自己这一辈子是为谁而活的，我是不是为自己而活的，把这一句话先反复的在自己内心问问自己。其实罗斯福，就美国罗斯福夫人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话，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够伤害你除非你自己同意。这句话是不能再有道理了。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你意识到对方要求你为他而活的时候，能够咱们对施暴者说不，就是停止这个情感勒索的游戏，关键在于被勒索的一方。只有被勒索者就是喊停的时候，事情才可能会出现转机转变。所以第一步就是我们一定要放下你对施暴者的期待，就不要想象哦，我今天把这个事情做好了，他就会为我怎么怎么样，不要抱着有这种期待。第二个就是被勒索者一定要明白，是你给施暴者创造了勒索你的情景，是你允许了别人来勒索你，这个一定要清楚。然后第三就是能够接受现状，承认自己对这个关系感到绝望，但是即使你感到绝望也一定要接受这个事实。然后第四就是不断地去扩大你的世界，和你产生互动的这个世界里边之所以我们痛苦，是因为你感觉仅仅是你的世界里仅仅有施暴者，所以从这一个单一的关系模式中走出去，然后你能够发现很多人会主动愿意来跟你建立链接关系，跟你交朋友。 首先要勇于说不啊， 对， 没有人能够打败你啊，除非你自己啊。 对， 作者也列举了一些特别常见的对话或者是反应啊，比如说当他们说假如你不照顾我，我就会躺在医院里等死，我不会去工作的，你也就再也看不到你的孩子了，你会毁了这个家的，我和你断绝父子母子或者是什么关系吧，我的遗产没你的份儿，没有你的帮助我办不到啊，我要你为此付出代价，你会后悔的，就这种狠话啊。 对， 那怎么回应呢？你可以这么说，你可以做这种选择，我希望你不要那么做，但我心意已决，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可能的话希望你能再仔细想想，或许你会改变心意的，这样等你消消气我们再谈好不好，你这一次哭你已经没有用了，你这么生气我很遗憾啊。当然这有一些外国人的表述啊， 对， 但是本质是一样的。第一，不能跟对方啊对着干，是吧？ 是的， 就是他提高了5分贝的音量，你提高50分贝的音量就没有意义。 对， 对。 第二呢，你的态度还是要坚决的。 嗯，是的。 啊、 嗯， 再来看别人啊，如果对方这么说，他说我真不敢相信你这么自私，这一点都不像你，你只想自己，从来不考虑我。你说的话是我听过最蠢的话了，你就是个白痴啊！这种对方已经对你有攻击了，对吧？ 嗯。 那你应该怎么反应呢？叫做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还口的意思就是你不要对骂。对方当在辱骂你，给你贴标签的时候呢，你可以这么说，你可以有你的想法，嗯，也许你说的是对的，如果你继续这么骂我，我觉得这个事情不会有好的解决方法的。还有一句，我觉得这句话可以通用，我很遗憾你这么生气。好，还有呢，就是对吧，面对沉默该怎么办，就是这种情感勒索者他不说话了，不说话有的时候挺难回应的，对不对？ 啊，对，是的。 嗯，作者呢是说你不要做下面这些事情，而要做另外一些事情，比如说不要期待他们会先采取行动来解决冲突，不要恳求他们到底怎么了，也不要批评分析和解读他们的动机，不要允许他们转移话题，不要认为对方如果最后道歉了，他的行为也会跟着改变。要做什么呢？要做这些事情。记住，你正和那些觉得自己无力与软弱的人交涉，他们害怕你会伤害或抛弃他。在他们能够听进你的话的时候，要和他们见面。你也可以考虑写封信，这样的话，让他们感觉到威胁小一些。你要向他们保证，他们可以告诉你为什么生气，而你也会听他们说完，并且不会计较。说一些让他们安心的话，比如说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我可以等你做好准备之后我们再来讨论这件事情。当然你也得接受一个事实，在大多数情况下你都必须主动跨出第一步，就算不是每一次。还有就是有些事可以先不管， 归根结底就是这个所有的各种对应他们的五花八门的这种勒索方式吧。首先一个是一定要自己要觉醒，问问自己，内心到底要的是什么。可能在这个之前被勒索的过程中，像之前说的已经信心被击垮了呀，没有自信了，然后陷入深深的内疚啊，这种时候一定要建立起自己的自信，信心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这只是第一步啊，还有就是沟通的一些技巧的问题，刚才我们也谈到了啊，不要激化矛盾啊， 对， 保持你应有的这种原则和态度。另外还有一个策略我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作者认为是比较好的解决冲突的方法，就叫做条件交换。就对方希望你改变，对吧？ 对。 然后那你也可以提出来说，那你也得改变呀，这样的话才对等，是不是？ 啊， 他举了一个例子，这是一对咨询者两个人啊，女的说她几乎完全忽视我的感受，我的存在，她起床去工作，回到家一言不发就吃饭，然后呢就看电视直到上床睡觉，她好几个星期都没有碰过我了，我这辈子都没有这么孤单。然后她老公是这么说的，说老婆已经不是我娶的那个人了，她的嗜好就是吃，你看你都看得出来吧，都这么胖了，我不认为她这种体型有任何吸引力，她说我表现的对她一点兴趣没有，没错，我就是对她没兴趣，她这么胖我能有什么兴趣啊，我不想假装我的感受，所以他们的关系就开始恶化了嘛。女的的心态就是，如果你不能表现的爱我，我就走。那么男的的心态是，如果你不减肥，我就继续把你当空气，对吧？ 对，就是我不爱你是因为你自己不懂得节制，是你自己的原因，不在我。 对，他们就最后彼此攻击呗，是不 是？ 是 的，是的。 最后呢，就是中间有一个心理咨询师提出了一个调和的方法，那就是进行交换。女的从第二天开始节食，男的呢每天下班之后呢跟她说半个小时的话，重建这种关系啊。那么当然减肥不是一夜就能成功的，男的呢也不会马上就跟她其乐融融的进行交谈，这有一个过程啊。但是呢这种进步就是各往前走一步，是打破了他们这种僵化的关系，还是有利于他们这种关系的修补的啊。 是打破原来的那种不平衡的一种关系。 是的。还有一种方法就是通过幽默的方式啊来反击对方，是不是？换句话说这有点像打太极的方式。 啊， 不接招， 是的， 但是这种比较难一点。 嗯，目前看这种，他这个越往后就是给出的方法，它是循序渐进的嘛。 嗯， 就越往后可能，需要我们不断的在生活中去练习、嗯。可能一开始就是我们掌握不了这个方法、嗯，但是等我们一旦意识到自己是被勒索了， 嗯， 然后通过前面刚才您分享的这些方法， 嗯， 然后运用熟练了以后。啊，然后逐渐递进的，到最后就是像这种非常幽默的，就是我还能不伤你， 嗯、 然后还能很巧妙的把你拒绝掉。 嗯， 就是 我觉得这就是沟通的最高级的技巧了，是吧？ 哦、是的， 啊，就跟那个外交谈判一样哈、啊。 是的， 我们两国关系还可以。 对， 但是呢，你的要求我也没有就范，是吧？ 对， 这个、 说白了就是还我还尊重你。 嗯，对。这种情况呢，其实如果运用的好的话呢，也会相应的改变啊这个勒索者他的心态。因为为什么能够持续勒索成功，那是建立在他成功的基础上有甜头、 嗯、 那为什么不继续呢？那如果没甜头，那继续下去又有什么意义呢？ 嗯， 所以说改变的不仅是一个人，改变的也是两个人啊。 对， 如果说职业生涯就像一场旅途，那么他将会是你最佳的旅伴。在你勇往直前的时候，他让你头脑清醒；在你陷入黑暗的时候，他会指引你寻找光亮。 阅读，做你最好的职场旅伴。 今天为大家在节目当中推荐的书呢，叫做《情感勒索》啊。我觉得这本书，大家有机会呢，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呢，找来看一看啊。不管是我们的这种夫妻关系也好，还是我们的亲子关系也好，还是我们的这种职场的同事关系也好，多多少少都会受到这方面的一些困扰。看完这本书，我才知道啊，原来美国人也这么痛苦呢。 啊，是的，其实大家。归根结底大家都是人类嘛。 对，有痛苦的人他们的感受都是一样的，这个应该不分国界、啊、 是的。 哎， 只不过是一些在细小上的一些事情可能思维有差别， 嗯， 有不同。 对， 但是总体的大致的这个叫自然法则吧，还是谁都逃不掉的、嗯、 对，当然可能我们自己也有我们自己这种文化。 是的。 嗯，比如说谈到的这种亲子关系的这种冲突哈、啊，比如说我们所谈到的这种父母要控制孩子啊这一块，在书里看到的就不是特别的多。 嗯，是的。 嗯，因为咱们有这种多少年来的这种文化，就是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 父父子子啊，有这种关系在。 是的。 啊，所以可能有的时候呢，也要结合我们自身的一些这个文化特点哈、啊、加以应对、 嗯。 今天我们的节目也快结束了啊，最后呢想要向听众朋友啊再介绍一下我们嘉宾的身份哈、啊、他是来自一家这个高科技公司哈、啊、负责这个行政事务的哈、啊、这么一位朋友啊。那想问一下严超，你平时都用什么样的时间来读书啊？ 平时我去上班，因为路上开车会特别堵，所以就现在也倡导的绿色出行，地铁上大概有40分钟啊、所以一天往返加一起就有将近一个半小时的时间。还有就是每天晚上躺在床上要入睡了，一开始可能睡不着，那一会儿拿起书来读一读。 嗯， 还有就是周末的时候，像我和我爱人两个人会各自拿着自己爱的书去读、嗯、然后现在也有自己的孩子。 嗯， 想在这个过程中也影响他、 嗯、 我家小孩就是有一个特别好的优点，现在刚1周岁，从他出生我们家是有很多书的，从来不撕书，一页都没有撕过、 嗯、 我觉得可能就是平时在看父母总是捧着书这样一页一页的翻着看，很爱惜的样子，他可能就潜移默化的就养成这种习惯了。 哦，挺好啊。 对， 那像你这样的职场人或你的同事啊，能够保持这么高频的一个阅读的人多吗？ 身边里边我发现读书的人大概占一半吧。 嗯， 就是有一半人是从来不读书的，一半读书的人里边大概还有一半是只读自己的专业书籍，就比如说我要考级、考证、考一些职称什么的， 带着很强的目的性，或者是跟工作有关 啊。是的。 嗯， 然后像我这种就是属于什么书都读，读完以后还喜欢，像我朋友就说我，你喜欢到处喷，把你自己读的书都喷出来。 嗯， 我说就是爱分享嘛，在分享的过程中也是我对这知识消化吸收的一个过程。 嗯，那你觉得读这么多书，读万卷书对于工作有什么帮助吗？ 帮助还是很多的。就比如说他会针对你这个工作里边的每一个特定的一个情节情况来给你提供一些解决方案，比如说像做出好决定里边就会有什么我们在日常决策中常遇到的17种比较艰难的，就是你好像选左选右都很为难，然后这个时候教你怎么去决策，他就分得非常细了。然后我是到这家公司来工作的时候，同时是拿到了一家央企的 offer 的，也是可以入职的。然后后来就自己通过用书中的方法仔细的衡量， 就是你当时要做选择是吗？ 对，到底是来民营的私有企业，还是去央企，然后最后决策到民营私企这边过来吧。 啊，这是书里面告诉你的方法。 对，书里面给的方法，因为我们常常自己在要做决策的时候，经常会去问身边人嘛，可能其实自己内心是有一个大概的一个决定了，然后问身边的朋友，然后我就是把这个全写下来，其实然后书里边的方法加上我写下来的东西，可能就是这个我要去问的别人，但是他通过这个理论方法可能会让我更加明确。然后到现在目前为止，我觉得我的抉择是正确的，没有错。 什么方法在节目的最后你也跟大家说一说吧，你是怎么做的自我职业发展的分析和选择？ 就是想想首先像大家非常畅销的一本书叫《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里边就有一个以终为始，就是说的是咱们一定要把自己这要走的路或者要做的事一定要想清楚，我要到达一个什么样的目标，然后在这个目标之中，我们可能就像一艘航行的船，我们只能看到灯塔，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个沿途有没有礁石啊什么的，有没有浅滩啊，我们要把它避开，所以一定要以这个要有一个终点的目标。然后我就是先想清楚我到底要什么，然后我通过一个大致什么样的路径会能够达到我的这个目标，都把它写出来，然后想象这个画面，想象的一定要有色彩你的目标你想象出来你将来要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你和一群人或者是和谁在一起在做一样什么样的事情一定要具体到某一个人，你和谁谁谁，然后当时大家的穿着是什么样的，大家欢声笑语在谈论一些什么， 但这些可能都还没有实现的，这是你虚构出来的。 对， 对，就是想好自己的目标嘛，然后空气中弥漫着什么样的味道一定要想象的特别特别的有画面感， 你想在什么样的环境下面和谁共事，达到通过什么样的路径过程达到你刚才的那个目标。 是的，然后就是我想象清楚了，然后我通过什么样的路径，然后我这个路径上我目前有了哪些，还缺哪些，然后缺的这个东西可能就是我下一阶段要去做的，所以然后就做出了自己的决定。 读万卷书啊，行万里路。那其实每一个职场人， 鲜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 看不到光明的我，因为你的角膜让我知道了什么叫做颜色。 本以为我的后半生只能在病床上度过，直到有了你的心脏，我又感受到了